Beautiful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大星陈洁仪。 每个流浪大人都在回家的路上，每次看月亮都闪着泪光。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 开始开始了。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Phil 林一匡。小众情人这个专辑是上个月已经发了，但是之前就没有时间来到台湾跟大家去见面。我非常高兴这一次来到的时候，我们都有安排了一个活动，就是明天7:30在敦南诚品音乐馆，到时候我会唱一些自己的歌，也会唱一些别人影响到我的音乐，希望到时候可以见到你们，你们也可以认识我多一点。 天空为什么没阳光灿烂，我抬头看看不到出头的希望，世界上一半下一半切开了一间梦想，我不敢呐喊却不敢于平凡，一次模拟飞翔换来一场空难，在脸上最遥远的幸福，最真实的痛，仰望着你的天空中那渺茫的假如，来不及陈述，面对生活无情催促，走每一步我也不服输，谁送给你幸福，谁赐予我痛，承载我的深渊中的苦乐的永无，来不及愤怒，愤怒我也没有退路，我的孤独永远不结束，有什么错误。对我说你有多难过，我面对的是一场永远的折磨，因为高不成低不就，所以我不知所措，僵硬的动作一直不敢逃脱，成功没有把握，天和地的隔膜谁打破，最遥远的幸福，最真实的痛苦，仰望着你的天空中那渺茫的假如，来不及成熟，面对生活无情催促，走每一步我也不服输，谁送给你幸福，谁赐予我痛苦，浮沉在我的深渊中生存的痛苦，就让我生养深渊中那沮丧的你，我岁月留不住，原来我们一样无辜，谁不孤独，高山和低谷，有谁不孤独， 12:06，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来到星期三的凌晨7月20号。好的，我是马克，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 FM92.1， 也欢迎你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 APP， 用你的手机，用你的平板，打开飞碟联播网 APP， 在上面我们可以一起聊聊天啊。好的，那现在一开始要做什么事情呢？还有玛丽去哪里啦？玛丽呢？玛丽呢？玛丽呢？今天先祝7月20号的生日寿星马斯生日快乐，他说他希望有一次自由的旅行。还有同样是同一天生日的 Ruby， 今天满17岁了，希望家人朋友能够平安快乐，然后也希望可以考上理想的大学。 Happy Birthday！ 微笑时的红线想起你，你可看见生命要过你，你过去就在我的未来里，不分我来自于与你的美丽，你不至于触不及，因生命要过你，我要过出你存在的证据，世界和分离是思念而已。 Kitchen 陈洁仪的新歌叫做《生命有过你》。如果呢，你想要在一天的一开始，在飞碟电台 FM92.1 或是飞碟联播网全球线上收听，让全世界人都可以听到啊，今天我生日的话，欢迎你可以上青春点点点的 Facebook 上面，在网志区当中呢，就有生日寿星专属的留言区，你就可以在上面留下你自己的生日愿望，我们就会在一天的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哦。 Happy Birthday！ 好的，话说呢，在这个礼拜还有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8月6号星期六的时候7:30在小巨蛋卢广仲要开唱了。哇！然后在青春点点，卢广仲对青春点点的点友们非常的好，从今天开始的连续三天会要送出他自己演唱会的演唱会门票，请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去听他的演唱会。所以现在我们就来送票吧。 报告报告，现在是 MM 好康花车插播报告。今日 MM 好康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超高级草莓图案小可爱蜡笔小新屋之外，以及小熊维尼仙底茶，现在请打02-3639-95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 就是你呀，手指头快给我动一动啊，打！ 想要去听8月6号星期六晚上7:30在小巨蛋的卢广仲演唱会的话，就打电话进来给我们02-3639-9555，告诉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有一个很长很长很长的歌名，跟最近生日的人也有关系，因为最近生日人是这个星座。这一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呢？你知道的话打电话给我们02-3639-9955，就送你跟你的朋友两个人可以一起去8月6号卢广仲的小巨蛋演唱会哦。 你爱上了别人，用一天的时间，独自坐在公园，度过白天黑夜又白天。快忘记你的脸，还好我有留下照片。喜欢一个人喝醉，喜欢让世界破裂，可不可以继续说爱？我愿意离开安全地带，可不可以继续说爱？我想要每天帮你买晚餐，一个人的秋天，把樱桃树种在房间，你们的爱情故事，我认真的选择忽略。可不可以继续说爱？保证我的努力值得信赖。可不可以继续说爱？也许你心里有他，我不可不可以 青春点点点都在12:16。我是马克。 哦耶，我是玛丽。 为什么晚到了呢？为什么？ 因为我。 因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才回来呀。 等一下，你刚回。 其实对听众来说，他们会觉得很困惑。 为什么？ 因为青春点点，我每天都在啊。 不会啊，大家都知道昨天是预录的啊。 哦，因为我 你穿新衣服哦， 旧的啊。哦，吊带裤是新的，谢谢 Queen Shop。 哦 ，OK。 因为飞机 delay， 所以原本是7:50要起飞的飞机， 嘿嘿， 大概快10:00才开始飞吧。然后我原本很担心，所以我传了讯息给我的好伙伴，但我的好伙伴就气定神闲说一定来得及呀、啊。所以我想说，嗯，也是，就这样。嗯， 那所以现在你是直接从机场过来吗？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现在就是你的行李在外面，对不对？我要突击行李，我要直播突击行李。 但是我内衣都没有收嘞。 我就是要让大家看看玛丽是个怎么样的人啊！大家是不是想看真实的女神呢？哈哈，请问点点点直播准备好了？ 你不要这样子闹哦！后面跟着一个妹。我以为是马上要分享我的第一首《上海行》哎、 欸！哦，当然，当然，当然，第一首《上海行》一边就你可以在 你不行这样子不公平。如果我是用直播分享《上海行》，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在飞碟电台的麦克风分享《上海行》，我们就是莫忘初衷。我们是一个广播电台、广播节目，我们怎么可以为了直播而忘记节目呢？ 当然。 所以就是你分享你的上海行，嗯，你一边分享，我就在那个地方、 啊、 空地，然后一边说哦，这个人是什么、 啊、哈， 这个是什么，这个这个 是什么？要有人问我，不然我会忘记。 我说你要问你要分享什么东西？ 对，因为我真的印象不深，你可能要靠你的发问，我才会有点 记得。你说这一次太 lay back 是不是？就太轻松， 一样很 rush 啊！就早上都很早起来，我因为我出国都会很早睡、嗯，所以我每天也是一回饭店，他们就让我第一个洗澡，然后我就来就是能12:00睡我就12:00睡什么的。嗯，可是就很早出门，就是去哪我都印象真的不清楚。 为什么？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说去上海印象比去欧游还更不清楚吗？ 我欧游是我人生以来印象最清楚的旅行我都写 是不是旅伴问题？ 我都写出来了。哇、 好的，话说呢，在你出国之前，我们用宇宙人的宇宙人演唱会的开场曲打了一个赌。 我真的太开心了。 然后因为 你有没有马上？你有没有跟大家讲？ 有啊。 如果大家不知道， 大家知道，大家知道，因为我去看了宇宙人，所以就听众就有在欧马克的 Facebook 下面问说，那打赌究竟怎么样？这样子。 我怕现在在听的人不知道我们曾经有过赌注。 对，好，我们打了一个赌。那 我们在赌宇宙人上礼拜六的演唱会到底开场那一首歌会是什么，我们就赌了一顿牙又赢。 但是呢，因为吴玛丽的好朋友就是相信音乐扛把子， 因为我不能去听啊，然后我又非常非常想知道， 你是不是怕我欺骗你？ 不是，我怕你有事不能去 哦。 但是我想说，你如果不能去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就是知道这件事情。我想说， 好了， 我绝对不能拖到回国之后，我就是要知道谁赢。 所以在我还没有去听演唱会之前，我就被爆雷了。音乐

なんかときめてます。 我的上海宝贝回来了，嗨，吴玛丽，你要从顺序讲，还是你要从你为了此行就是最重要的创光速战绩讲起？ 创光速战绩让我兴奋到，你也叫我不常开直播，但我也开了直播， 是， 就是而且我还憋了一个小时才开，但我憋了一个小时也不过才可能早上十点还是十一点， 对啊，十点， 对，然后因为我现在，我上一次救援去日本迪士尼都已经没有再冲什么第一个入园这一种，可是因为大家都会说什么上海的迪士尼很可怕，因为他们安检比日本严格很多，就是会整个真的是翻出来看，然后所以那个进去就很慢，会卡很久，加上很怪的是他们那个门票，就是明明在日本就是比如说会有 QR code 或是你直接列印扫描你就可以入园，可是你到那你上海是你要当面再把它打印出来，就是又多了一个时间，就是很麻烦，所以我们那一天我不到六点就起床，然后就为了要去冲玩那个游戏，还想说最热门的两个就是我一个就是要冲创，另外一个就是要抽一个啊随便另外一个热门的，太好玩了，所以我那时候玩完我就想开直播，可是那时候不过就早上九点半， 还是可以开啊。 但是因为那是星期一早上，然后我就念在学生谁起床早上九点半，然后 大家放暑假呢， 爬不起来。然后如果是在上班的人，星期一早上要干嘛？开例会。我在那边我怕打开，就算虽然说直播的人数不是重点，但是只有五个人，我也是觉得挺孤单的。所以我想说，那我再憋一个小时，可能大家都已经坐到办公室里面吃完早餐了，我再来跟大家分享那个上海迪士尼。而且那时候去的时候，因为它分两部分，就是你入园。进去之后可能就是到一个起跑点，他会拉一条线，因为还没到八点半，八点半那个线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龙啊，就是那个拉线 红色那个人龙哦，反正 那个电动会缩回去这样子，所以他就是时间一到就把那个链子一解开，就是那个活尸进去。 等一下，所以我就算譬如说七点进去，然后我安检完我就是要在那边等到八点半， 就是去起跑线啊，就是在起跑线等，连起跑线都在卡位置，哎，真的是那个八点半线一拉拿到，大是用冲的，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是手刀奔跑，然后我想说我要拍我要拍我要拍，那跑太快了，我手机拿出来然后压指纹再打开， 来不及， 大家跑差不多了，对啊，但我觉得那一幕很感人， 有什么好感人的？ 因为我觉得太好笑了，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大家可能为了一件事情，而且快乐的事情在集体狂奔，我就很兴奋。 这件事情吓不倒我的，因为我去过世博，那是每一天都这样，而且人是我绝对比上海迪士尼多非常多。 所以每次在起跑线等着冲刺吗？ 当然啊，当然，然后各个不一样的门，然后你还要先想说我要先去哪一个馆，因为上海世博区非常大，然后你要想就是从这边起跑线去哪一个热门馆会比较近，然后也是就是一开然后全部手都要冲刺。 可是我必须要跟你说，你冲第一个的确是有好处，因为我是先冲去创，可是等我的朋友，因为我朋友去抽另外一边的快速通关，就是我们兵分两路。可是如果你是，比如说你们就是你就假设你今天一个人行动的话，你真的是起跑线一开，你马上冲去创，你根本就可以第一个进去，真的是第一个进去，然后进去玩出来很快，十分钟后你马上就玩下一轮，你可以在八点半九点就玩两轮吧，就如果你是要玩那一个的话。非常开心， 所以你抽到就你就要等你朋友，你不能自己先去玩一轮轮回来哦。 我是很想，虽然我的脚一直在动，就是往前移动往前移动，可是我理智又告诉我说，你朋友是在为了你抽快速通关，你现在就要冲去玩， 你现在就冲去玩一次然后再回来，然后再拿就还是刚刚好啊。 但是就想说就等呗，就是等就等他们。而且我就是早上玩了一次，可是因为创的云霄飞车是它有室内，如果你有玩过太空山的话，它是有室内的，可是它也有冲到室外，就是你可以瞬间看到那个园区，所以我觉得晚上应该很美，所以我晚上又玩了一次。晚上那一次我就排了150分钟，为了玩晚上那一次， 好久哦， 超久。 那晚上真的有值得吗？ 我跟你说，人年纪大了很可怕，因为你第一次已经知道他出去的那一瞬间，跟他只有一开始冲出去会看到室外，但是他那一个瞬间那个离心力的时候，就已经让你就是我 老妹心脏要爆了。可是第二次我就说，你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看上海的夜景，园区就是 kira kira 闪亮亮，你眼睛一定要张开。 嗯， 可是他喷出去没多久， 眼睛就闭起来了。 我眼皮，我控制不了我的大脑，跟我说。你会心脏病发生？ 真的假的？ 所以我看了三秒，就是我还是就撇头了。但是我就只有匆匆扫过一轮，就你看得到，比如说那些城堡灯跟，可是你没有办法冷静的看园区，我真的不行，我心脏要爆了。 所以创世就像太空山那种，然后是速度类的， 速度类就是你心里会很痒， 但也会有离心力。 因为它会上上下下，你往下那一瞬间坠落的时候，跟你往上整个拉提的时候。心脏痒到爆哎、欸！你真的觉得要死我，连走马包可以再玩几年，真的很可怕。我就想到在欧洲，你都不陪我玩云霄飞车。 哟，而且那不是云霄飞车，那是超级大大怒神， 就是类似 想玩 类似的。 好好好。嗯，那真的是我的错，是我的失误。 但算了，过去都过去了。我们说不能一直提重提旧事哦。 好，所以创光速战机是迪士尼唯一在上海，这、就是算是招牌，全球迪士尼都没有。 它还有另外一个招牌，好像叫做飞跃地平线。我觉得他们现在很流行那个设施是，那个萤幕就是很结合 3D， 其他椅子根本没有动什么，嗯、可是透过你视觉效果会让你觉得。 脑子会骗你。 对，也会让你觉得你心脏跟血管要爆了。然后飞跃地平线是它会带你飞跃世界各大奇景，就像你坐那个直升机，你一下看了格陵兰的那个冰河，一下看了新天鹅堡，一下要去了长城，一下要看到不知道什么骆驼，就很多个地方就对、嗯、你就从空中会这样，比如说那个什么，比如说哪里的热气球就在你旁边穿过去这样子。 嗯 嗯, 嗯 那个一度起飞我也是撇头。我就觉得天哪，吴玛丽你真的是一个喵货，你一直闭眼睛，可是我不行耶，我心脏真的不行。我是到后面比较 peace， 就是新天鹅堡我看过了，我可以就是 看一下。 对，然后很多时候我会故意就是看，因为那个是同时飞跃地平线是同时有六台起飞、嗯、因为那荧幕太大了，所以我会故意看我左边的人，因为你看左边人就会瞬间回到现实啊， 你就知道其实椅子根本没动。 对，然后我就故意看左边，平复一下心情之后，我再回来看前面。 什么？ 所以我 明明就知道椅子没动，然后你还是眼睛会闭起来。 我如果可以亲一拼我的大脑，我会单身到现在吗？ 这么奇妙，这个好想去会会、哦。 哎、欸，我真的觉得以前的我比较大胆呢、欸，为什么会现在会？ 人老会变保守是一定的啊。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你有意识到，比如说你这几年你还是常玩游乐设施，可是你知道你自己一年不如一年的话，嗯、那这些我觉得你还是赶快去玩。可是 趁年轻， 对，如果你一直都很大胆，那就无所谓。因为我朋友还是可以，就是玩创的时候，他手是放开的， 嗯、 他根本就不用那个摩托车的， 哇 嗯，很嗨。 哇，好，所以这是迪士尼部分，但迪士尼部分这只是其中的两个特色游乐设施， 嗯， 还有很多。我想应该就是我看了你拍的照片，应该是你想要告诉我们一下游园客素质这件事情吧。 我在那边讲，然后会被，反正他们在那边根本就没有上到这边的网络啊。 对啊， 翻墙超难的、 哦、是哦， 难到爆，比数学，比听众打电话进来考我数学还要难。 没有关系，下一个段落回来你可以讲就是游客素质，然后大不了我们再去那个对中国人道歉那个社团再 po 一下，就是 对 不起对不起。间谍放送，我需要一些我一些勇气，请你紧紧抱住我，轻轻右手，轻轻左手， 热销冠军，幸福的孩子爱唱歌制作团队打造全新中英文儿歌，超澎湃双 CD 组合，最棒的就是你！蜂巢音乐陪孩子一起找寻自信与梦想。最值得期待的亲子音乐会，走吧，寻找最棒的自己！台中、台北、高雄、新竹，八月起全台好棒棒巡演。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各位听众，桃园机场通关比赛即将开始。现在看到选择传统通关的民众开始大排长龙，通关速度已经慢下来了。另外一边，选择自动查验通关的民众，只要扫描护照、站定位、看镜头，12秒完成步骤，快速通关成功。 申请 eGate 自动通关查验服务，搭机更迅速。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桃园机场公司提供。 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开演， 台东纳鹿湾欢迎你。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飞碟 New World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2:38，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现在呢，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然后玛丽去上海，专程去上海迪士尼去过生日，所以现在要跟我们讲讲上海迪士尼的。 怎么办 ？App 瞬间好像人变很少了，大家会不会很想要543？其实， 我确定不会，请说。 说到那个牌，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大陆人的不是只有在游乐园，是他们的民族性跟文化，就是他们排队喜欢贴得很紧，就跟他们开车，就是那个转换车道跟叉车没有在管你进行到哪的。我觉得以前什么坊间也没有坊间，就我们自己朋友间流传，就是哎，你只要会在台北、高雄开车，你到哪都可以 开，都没问题的。 我觉得你要在上海会开车，你才是真正征服全世界， 才是扛把子。 就是他们是不是太害怕被插队？ 所以都要黏得很紧，不让你有任何机会切换车道。 是真的黏得很紧，是会一直跟你肉碰肉的，跟一直撞你的。就是他也没有意识到他在撞你，就是前进就是前进啊，然后就是一直碰到你背包，一直就是会一直，然后我又很讨厌跟人家皮肤接触到，跟不认识的人，所以我真的每一次我就是隐忍，就是忍，就是忍。可是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跟前面的人 隔那么远呢？ 也没有远，就是就一步呗，一步你都不能忍，你是看到镜头要搭车了吗？然后好像有一度，我也是操俗啦，我也是看到小孩才敢开炮，就是有一个小孩真的太真了啦，他就是一直这样弄你，我就转头说，可以不要再碰我吗？他就也吓到，可能他们也没有 人会纠正他们这件事情。 对，然后这几天就是生气也不止一两次，可能很多次都会转头说，可以不要一直碰到我吗？跟可以不要撞我吗？就是或者是我也不讲，就转头说，有必要这么赶吗？有必要这样咄咄逼人吗？可他们反应都一模一样，他们不会有任何的 羞愧或歉疚之心。 他们比我还会死鱼眼，他们就眼神空洞的看着我，这样就瞬间你也沉默就是最大武器， 好可怕哦！ 可是他也不会改善哦，你继续往 继续往前进 ，他继续前进，因为对他来说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啊。我排队就是要贴的那么紧，世博那时候他有贴你贴那么紧吗？ 我刚刚就在想这件事，因为在去世博之前也是看网络上很多很多台湾人去了以后，告诉我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可是。就是排队这一件事情让我在世博我真的觉得没有这么夸张欸， 而且他们在所有的转弯处都会想插队，就是他转弯 只要一不注意他就会插 前面，他就从内圈插到前面，然后你就是你真的是用拐子把他架开，不然就是说请你排队好不好，他就这样也是死鱼眼看着你，然后就往后退一点点，就你往前，但下一个转角他还是想尽办法，反正他十个，因为那个迪士尼排队都很长，十个弯 他就要超十次， 我可能总有一次会插进去，就像我朋友在安检入园的时候也是被一个大妈插队，他就要插前面啊，我那时候也有说，然后他就说请你排队好不好，他说 有插我一个吗？ 插我一个有插吗？我朋友说没插，但我不爽， 好好算你厉害，算你行， 你厉害，就是尬起来啊，我就觉得 一开始我以为是大家很急着玩游乐设施嘛、嗯、可是后来看到他们开车方式我就觉得好啦，他们从小就是这样 那是他们的斗争性格。 对、 就是、 因为小朋友也是这样，不是只有大人，我就想说那 是被训练出来的。就是台湾我们一直活在那种很安逸的环境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就是你想要吃饭你得靠自己挣来，你懂不懂这个道理？ 然后我们要文明，我们不能随意变换车道，我们要文明。 就有很多标语在他们的路上或墙上都有很多类似的标语。 对，但是我要替他平反的是，因为上海迪士尼在台湾的新闻他刚登场的时候，新闻最爱开的两大议题就是 随地大小便 跟 吐痰、嗯、 但这个都没有，这个可以放心、哦，可是你要说比如说他们的厕所，他们的餐厅， 对对对，但我在看你直播的时候，我明明就看到一个袒胸露背的大叔这样走过去啊。 等一下，大叔没丢垃圾，大叔只是热。 对，大叔只是热，但是就是一个文明国家，也不是一个你穿衬衫然后可以完全不扣衬衫里面是没有穿内衣的啊。 哎，我不是还有派个辣妹给你吗？ 你不要说那是辣妹。哎，不过在那边我要说一下，就是其实前天气很热的时候，我走在古亭站， 也有怎样， 也有一个阿伯，他连衬衫都没穿，他就是整个就裸露在那边，然后翻他的肚皮。 那你有觉得很不舒服吗？ 当然不舒服啊！ 去迪士尼，他起码套了件衬衫， 当然不舒服、啊。 就路上还是很干净，他们扫地还是很勤。可是你要说厕所跟餐厅，因为我没有去过美国的，我只有去过日本的迪士尼，你要比那个干净程度还是 差了一些， 还是差了一点。就是他还是妈妈会把小孩直接抱到那个洗手台，然后就是啊，小孩这边才嘛洗脚还是什么的，就是也是会有这种状况跟。他们很爱撕那个饮料罐外面的纸，我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意思？ 就是要把那个，比如说芬达、可口可乐、把那个胶条给撕掉。 嗯， 然后就很爱丢那个纸，那个纸屑。 Why? I don't know why. 可是他们要留那个瓶子， 就因为瓶子继续喝啊。我就想说，是不是排队太无聊？就他们很爱抠，然后地上会有很多那个血屑跟。嗯，转角处也很爱积垃圾，因为他们会不停广播说， 不要乱丢垃圾， 各位，我们在所有的转角都有垃圾桶的、你可以把垃圾丢到垃圾桶啊，别丢地上，就是会一直做这种 宣传。 对，可是他们还是会把空罐，有了第一罐之后就会第二罐第三罐，可他们会很整齐的积在同一个角落。 哦，好吧，就是排队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我觉得人还是有生就是身材差异。 我给你看，我拍了一张，你可以看。我就说，因为我们电台也有一个同事，他很爱去迪士尼，所以他就很兴奋说：“你跑去迪士尼？”他就有点想去。我就说：“那你要看看，你能不能接受你前后的人跟你排队那个黏的位置有这么近？ 嗯，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是一家人感情很好在出游哦。 欸，大家是完全真的贴在一起耶， 是不是很像一群朋友？但我跟你说，他们彼此都不认识，顶多就是两个四个，他们是不是肉贴肉？ 有够挤耶 ！Oh my god！ 对啊，所以我还是，你就是要做好，你要不停的严格跟后面说，不好意思，请你保持距离，或是请你不要插队。 嗯。好吧，不然的话就是你的朋友长得跟我一样高，然后你只要转头一次、他们就会离你远远的。 嗯，哎、欸，真的哎。 对，就是因为我记得我在排队的时候，我周边真的蛮空的、没有人会靠近我的。 嗯， 对啊。好，这是迪士尼的 部分。矮子可能容易被欺负吧。 就像你在捷运站也很常被人家撞到是一样的道理啊。 但有的人，我想他应该不是故意的，就是没条件。 嗯，好吧，那。除了迪士尼之外呢，你还去了上海，一定会去田子坊嘛？我有看到你说你没有很爱田子坊，怎么了？ 我真的很想问大家，为什么都建议 要去 必去田子坊？ 就是上海的文化小区呗？ 不是， 现在变什么样子了？ 文化小区啊， 那边就是它的创意市集啊，然 后很不创意耶，非常不创意耶。 那现在变什么样子？ 就是卖很多。不明所以的东西啊， 像是不是一些什么笔记本啊、小包包啊、刺绣包啊什么那种之类的，不是吗？ 我就卖啊， 还有对啊，还有字画啊，然后 也是卖啊， 然后会卖很多各地的茶，可是那个也不是当地的东西啊，比如说什么英国来的茶，然后什么来的茶，就是那个很没有，很不具当地特色。我觉得如果你卖一些非常传统的，可能从以前就在就算了，可是他又很爱追求新的东西，比如说2016年是最好吃的冰激凌，就是最新的，比如说台湾来的芒果冰，然后可是我去那边，我没有要看这个啊，它就只是一个很老的街道，可是要放一些似新非新的东西，就变得我觉得很荒唐。 就是台湾文创产业就是要小心不要变成这个样子。 真的耶，我好害怕哦。 好，所以天之坊不推。另外上海还会去豫园，你们有去吗？你们是不是没去豫园？ 豫园是我上一次就去过了，就是人很多的， 人很多的，对，江南四大名园之一。嗯，那这次还去了哪里？ 我去了西塘。然后因为西塘也是古镇，但是去了之后我就小时候没有去过中影文化城，所以我就很好奇到底中影文化城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因为老实说，如果你今天就是我是蒙面旅游，就是我蒙到那里才把我那个眼罩拿开，我真的也分不清楚这些是你在现今盖出来的老建筑，还是它真的就这么老。因为也是新旧交，它里面也是放了很多 很新的东西， 最新的冰淇淋，因为现在很热，然后最新的饮料，最新的果汁，然后当然有些老的，就是很老的臭豆腐那些的，可是你就看了也会觉得很 违和， 很怪啦，就是有很怪的感觉， 时空交错感。好，所以你刚刚说那是哪里？西塘哦， 西塘。 好，那第一天去了哪里？ 第一天到就晚上了，就去睡觉。 那差不多就没啦、 啊。第二天 西塘，第三天 就去了市区 天子坊， 天子坊， 然后再来就去了迪士尼。今天去了哪？ 我今天去了拍什么拍色戒的地方，叫恋爱一条街那边。那边我觉得蛮漂亮的，就是那种树旁边会长得很大，然后上面会有点像仁爱路还是什么会串在一起那样，你可以在树荫下漫步。然后里面的店都是比较现代的，或是他们也是会去什么世界各地搬家具回来，就是一些很可爱的设计小物。也有很老的咖啡厅，你就在那边边逛边进去这样。 恋爱一条街， 对。因为恋爱条街他们是朋友是说因为那边很适合情侣去逛，因为你就可以手牵手在树荫下听大概20亿只蝉叫，因为那个蝉很大声，你就边逛然后聊聊天，蛮舒服的，然后人也我今天去也没有很多， 所以是推荐的地方， 那个我就推荐。 好，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上海哈尼， 如果你去上海迪士尼的话一定要记得带伞，那个太阳 太热， 是你晒五分钟会觉得很痛的，会痛的。 有变黑吗？ 我是不知道啦，但是你要小，因为我们后来中午真的是出不去，就会待在餐厅里面。 好，这就是玛丽姐姐的生日行，一趟说走就走的旅程，人生有朋友真棒。 最强摇滚乐团 U2 献给巴黎最感人的摇滚盛宴，请听环球 U2 合唱团《赤子之心》世界巡回演唱会 Invisible 巴黎现场。 I won't be 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卢广仲， 我是徐伟宁， 我们在肯雅的卡库马难民营， 看见了来自脆弱国家的儿童及家庭。 我们的关怀能抹去他们眼里的忧愁， 我们的帮助能点亮他们的希望。 捐款金额30， 报名7月30、31大会师， 让他们的教育不中断，生命不停摆， 勇士出击，危机远离。 请上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 或拨02-2175-1995。 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颗星光。 拥有梦的人，世界多么疯狂都不害怕。我是 Angela 张韶涵， 我是林宥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还可以更坏，未来还没出来，我们是看不到的未来。 It doesn't matter how you wanna play all night, all day. 如果你不会，别说。 Yo. There be some people in this world just get a little too crazy.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Just a little bit too worried. Sometimes I wanna tell them, you know, just relax, take it easy, like this. Sing it loud for your heart. If it rains, we're still gonna play it. 昨天在工作的路上，我发觉世界不再和平。前面那对自以为美的丑女，今夜关到隔壁家的狗放屁。It don't even matter what you look like, 2 toe all right, 丑得要命，没有必要。Oh oh oh, 发型怪怪，走的也怪怪，那么无聊。Look at that. Oh oh oh, oh oh oh, 别哇哇叫 ，Please no more. There I was in Africa, 我受不了你啰嗦。If your dad wears high socks, you just real cream and he's cheaper than that's cool. If your mama goes out with a white painted face and a bright red lips, that's cool. If you're a fat little kid in middle school, everybody wanna be picking on you. Relax, one day you'll get her back. I told you that you would, yeah. Sang it loud, swung your heart. When you're so much in the cheap, it doesn't matter what kind of rain we have. We're still gonna get up and party. Show some love, you get the action. Have a little world peace. Now, I'd like to talk to all the crazy people in the house. Put your hands up, just relax.No worries, no relax, just no anxiety. 都在新闻烂得要命，我发现大家缺少勇气。如果真的要没事东管西管，何不自己先当垃圾分类处理？ Yes, it doesn't matter how you wanna play all night, all day. 如果你不会，别说 oh oh oh. Pink hair, red hair, long hair, no hair. Like how you look, just scream oh oh oh, oh oh oh. oh.享受生活 Sun is high in the air So please don't worry no more If you just got blown up by a girlfriend All you gotta say is you're lost Who cares With your dash of good looks And your James Bond charm There's a whole sea of girls out there、 oh, yeah. 如果你的同事告状你的事放心他没有朋友 And if you feel like no one cares about you Come party with me and let's go Sing it, sing it, bounce on your heart When you're so much in the kitchen We gon' have a party Keep it up for here Small shack, if you live a lot, speak on, oh, oh, oh. Black ones, red ones, yellow ones, brown ones. Don't need a color segregation, no, no, no, no, no, no. Color don't matter no more. I love all, 人走过去 with some money, 回头 If everybody in the world was the same, how boring a place it would be. It would be 小七、小王、小韩、小胖 everybody looking like me. 下一次 lighten up, just go with the flow. And if the flow ain't going, just make it flow. Everybody wants to live like a sea on Chris. Be happy with your life and just move on. Sing it, sing it. girl in peace. 安全可靠、值得信赖的云端服务就在数位通国际，拥有全台唯一完全中立的网络交换中心，提供各项专业云端应用服务、主机代管及价值服务，经过政府团队严格审查评选及测试，击败众多国内外知名业者，成功上架政府云端 ICE 共同采购平台。选择云端服务就选数位通国际，请拨0800-880-668或上数位通国际官网查询。 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惧梦偏 今年你绝对无法忽视的声音，你谈恋爱他写歌，谁是你心目中的最佳歌手？音乐怪才许嵩最新专辑《青年晚报》，海蝶音乐震撼发行。 我是曾永熙， 最亲的也最残忍，难愈合的裂痕，飞碟那魂，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大家好，我是杨锦华。在这社会当中，有一群静默无声的植物人，常年与病床为伍，好像是被禁锢的灵魂。创世基金会为了这些家庭提供安养与道宅服务，今年诚挚地邀请您添砖加瓦，支持新竹及苗栗植物人安养院扩院服务，一起送爱心，帮助更多弱势家庭植物人。 爱心专线02-2397-0101 02-2397-0101。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千万年的光陪伴在我的身旁。 田馥甄的日常，7月13全亚洲限量珍藏。 大家好，我们是 有感觉， 让我感觉你弹出跳动的节奏，简单的旋律串联了你和我，你说牵起梦想的手，写下最单纯的感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01，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请玛丽把手机交出来。 现在吗？ Right now 请确认一下你的 WiFi 连接。 你确定我里面真的？ 我不确定啊。 内裤不会乱飞吗？我觉得很有可能欸。 很有可能的话，大家不是就想期待要看这个吗？ 那事后直播会删掉吗？ 好啊。 好，就是现在是期间限定就对了。 好好。 那我看看我现在连稳不稳定啊。 话说我还要再告诉你一件就是不好的消息。 怎么了？ 等一下再，就是你可以过来这边用电脑。因为似乎强强好像还是忘记了开下个礼拜的， 他开了 哦，开了 六个小时前， 还有补开就对了。 所以如果你礼拜天晚上要哈里路亚跟点播的话，你现在可以去留言了。 OK。好啦， 现在是要干嘛？ 直播啊！ 我行李箱在外面， 我出去哪？ Yo。那你出去哪？我跟大家讲邮票的事情。 什么邮票？不要，我要听啊。 就是我这一次就写了一张明信片要寄给我朋友，然后我就以为买邮票是一件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可是我这是可能我逛的店非常非常少，然后也没有去什么文具店，田资房也许有卖明信片，但那时候因为我进去逛两条巷子，我就受不了，就马上出来了。所以事后 这么讨厌。 真的耶，然后因为我以为田字房是 S 型的逛法，可是它有很多是死巷。 对啊对啊。 我看到死巷就一把火，就是刚刚那一条已经浪费我时间了，你还要我挖苦再看一次那些东西？ 你可以快速走过啊。 因为人太多、人又太多了，然后后来好我就一直买不到明信片， 所以我就偷咖啡厅里面的酷卡， 嘿嘿嘿， 我就偷那种电影预告的酷卡要寄给我朋友，写完了想说邮票去哪买，我就想说那便利商店应该有吧，或是我先问咖啡厅的人，所以那时候咖啡厅而且它是历史悠久的文青咖啡厅哦，我就问店员说不好意思，请问你们的邮票要去哪边买你知道吗，他说邮票， 邮票是什么， 他真的是邮票，我没寄过信，然后就这样，所以马克信箱不能死，我那时候心里第一个浮现是这个想法，然后说好，那可能店员很年轻他不知道，后来我就去便利商店，我就说不好意思，请问你们有在卖邮票吗，便利商店店员说邮票没那种东西，没那种东西，然后我就 还是对对啊，还是他们不叫做邮票， 可他们邮票就听完解释的时候，他们也有意识到说邮票是那个东西啊，就是我们没卖那个东西。 Oh. 然后后来我看到一台箱型车上面写中国邮政， 我心想说，我去问师傅，他总会告诉我邮票哪里卖吧？ 是。 然后那时候我就一个人就背了背包，我就去，而且我还去拦车哦，因为他已经要走了，我就这样忙举手，然后那个阿北就摇下车窗说：“ 什么事呢？” 我就说：“不好意思，请问你邮票要去哪里买？你知道吗？”他说：“邮票。”邮票，我就说对啊，因为我看你的车写中国邮政，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知道邮票去哪买。他说不是，我们现在都在条码了，你什么邮票我不知道，然后你要寄什么，我就说我只是要寄一张明信片而已，你有带在身上吗，我说我写好就在我身上，他说我不知道，我带你去个地方看看，他就带我走了，然后我就跟在他后面，就去了另外一个小房间，他就对里面说这小姐说她借明信片，你们这儿有邮票吗，然后就有人出来说不是，我们这是 EMS 的，我们做物流，我们物流没贴邮票，我们扫条码的，你去对面，对面就是过马路有一个邮局，你自己去，然后就很兴奋，我说邮局开到5:30，我就马上冲去邮局才在卖邮票，当然你可以去机场，可是据说机场是只有一家书店，那间书店里面有在卖邮票，然后你贴了之后呢，你要像欧马克一样敢用舔的，因为找不到浆糊，你敢舔才能贴上去，然后你要再冲去邮局的地方寄它， 舔有什么问题呢， 不行啊，然后我就觉得太辛苦了，就是不是你想象中好买邮票的地方， 让我想想哦，如果你今天去，我们去欧洲的时候是因为 书店都有啊， No， 真的吗，因为观光景点是不是， No， 邮票都是我处理的吧， 可是我记得不是有到一个地方就是比如说什么旁边的书店什么进去就是跟他要邮票他有在卖吗， 对啊，大部分是观光景点有，然后或是那个旅馆的门房他会帮你处理好， 对，旅馆我也问了，旅馆就说邮票我们你百度一下呗，叫我百度， 但是我之前去中国，可是我去已经很久以前去了，我那时候去的确是在 Google Map 上面先定位就是你们的邮局在哪里，我直接走去邮局买，对，我直接走进去邮局里面， 我真的没想到那么难买， 好，那现在大家准备好要看玛丽的行李了吗，我们 可是我现在很乱欸， 你说 你照你自己吧， 你的人哦， 对啊， 你没有乱的时候， 你不用在那边说那些543 兵兵演战，这是战争，大哥 等一下，刘德华去哪了、想一想要学人家的段子好歹也学像一点吧， 兵兵演战，这是战争，人无言人就叫逻辑，二哥大哥是对的，玛丽你何时都是美的，听到滴滴滴就是 我 们要开直播啦，你关暗了大家看不到怎么办呢， 可以看行李箱啊， 好，我要出去拿吴玛丽的行李箱， 计算当初相识的浪漫，一个拥抱却能衡量彼此能给的温暖。我要变成你的树， 누구냐면 하루 종일 걸어도 똑같은 풍경은 절대 보이지 않아 하얀 종이에 적어본 바이 잉크처럼 번지는 맘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to you 15分的青春点点点，好，我们刚刚十分钟的时间直播完了玛丽的行李，玛丽的行李中规中矩， 是吧？ 是因为去中国，所以你也什么都没买吧？我想去冲绳，那个包包就不是这个样子了，行李就不是这个样子。 冲绳我有买，冲绳都是买衣服啊，就只看到很多新衣服而已。 不会像小变态版主一样买了一大堆的泡面跟零食，超夸张。 零食应该也是全部都给同事的，也不是我自己要留的。 嗯，好，所以就是玛丽的行李里面就只有四天没有洗的衣服、袜子、内裤，然后再来就是一点点的小饼干。还有他买的皮爷玩偶跟皮爷杯子，就这样， 是的， 结束了。欢迎大家打电话给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青春期543吧。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543。 02236399550223639955。02236399955。 早餐做好，衬衫烫好，让我看来是你的骄傲。你从不吵闹，但是这安静的生活使我想逃，想看远一些。想走远一点，我不甘心就这样让一切停下来，假装只是所谓的永远。也许我是将风溶解在雪中的男子，也许我是天生习惯自私，你用温柔和真挚面对我在爱里放肆的样子。也许我是将风溶解在雪中的男子，也许我是天生崇拜追逐。当你将一缕装了若无其事，请原谅我像风一样的男子。 青春点点点，你好，嗨， 马哥好，玛丽好。 Key 有必要这么低吗？ 我最近真的心情超down的。 怎么会这样？ 被开除了？ 不是开除，但是也接近了。 怎么了？ 就我不是在饭店待得好好的吗？那我们公司的干部就一直要把我调去一个知名的三班大楼。 嗯， 我说我不要啊，我在这边待得好好的，业主也没有嫌我怎么样。我说我做错事什么都没有啊。他说不是，我很缺人，你帮我一个月就好。 嗯， 我说那边待遇比较好吗？说没有，比较差。我说那我为什么要过去？ 嗯， 他说你帮我一个月，我找到人你就回去了。 嗯， 我就是不要，因为我去那边我要重新适应环境，然后来这边带我班的人也要重新适应环境，那你不如就直接找适合那边的人直接过去，不是比较好吗？ 嗯， 我现在就是找不到人啊，那业主给我的期限很短啊，你就帮我，我真的，哇，我被他们搞得我真的很烦。 不能拒绝啊！ 我也是这样想啊，我到底能不能拒绝？我已经拒绝他了啊。那我弟，我就跟我弟讨论啊，我弟说，那就拒绝他就好。我说我如果拒绝了，到时候他把我弄掉怎么办？他说他有权利。我说对啊，我弟说他有权利弄掉你嘛。我说他就以不配合公司轮调为理由把我弄掉啊。 但是他的理由是他找不到人，他都缺人了，怎么可能再弄掉你？ 跟我不是说过我这个位置是蛮好的位置吗？ 可能我这个位置要补人比较快，可是那个知名的商办大楼那个真的很硬 哦， 因为我之前有去过，不知道哦。那我应该怎么办？ 想要工作的话，是不是就要乖乖的、啊、 过去吗？ 那不能说我只能帮两个礼拜，可能没办法帮到一个月。 可是我怕不管一个月还是两个礼拜，我要回来回不来的时候怎么办？ 就先写好一张纸，说我现在跟你签，其实你说好的、哦、 定型化契约， 对，就说好的哦，你一个月叫我回来，就是这一个月哦，这样子。 可是你觉得他会跟我签定型化契约吗？ 不会吧。 不会的话，那就说那我不要去，那不要去就会被开除。 嗯，我要担心这个， 你就试试看嘛。就是你要说，你要跟他说，你好，我可以帮你，可是我就是要保证我要回来啊，不然的话，就是我就觉得不好嘛。 可是我在饭店我有用心在经营，你知道吗？可是他们随便那个什么烂番薯、臭鸟蛋、阿妈果都可以来，无所谓，因为这个 case 不会掉。 嗯。 因为饭店的董事长跟我们保全集团的千金是好朋友， 嗯， 所以他随便塞一些人进来都不会掉，这个厂不会掉， 嗯， 那饭店人就说他们也不要啊，他们觉得说那种阿猫阿狗来，他们也很难沟通，也不知道怎么叫他们做事，你懂我意思吗？比如说啊，我帮忙拿个拖鞋拿个毛巾上去给客人，我都知道位置在哪里。但是如果代办人来，他们可能就不清楚。然后有些饭店跟客人在应对，我都已经学起来了，但是他们代办人都不清楚要怎么跟客人讲。饭店也不要啊，我说我讲没有用，要你们饭店的人去跟公司讲才有用。 嗯，祈祷吧。 祈祷吗？ 对啊。 好吧，就看他怎么做吧，反正就这样了。 晚安了 ，Trash。 晚安，拜拜， 拜。 0223639955，1:21，青春点点点，青春期543，欢迎打电话给我们聊天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16救救甘苦人公益募款活动开跑喽！由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和 Seven Eleven 合作的偏乡肝病筛检计划正式展开。即日起，请到 Seven Eleven 投下零钱或使用 iPhone 捐款，让我们一起消灭国病，救救甘苦人！免费肝病咨询专线0800000583。 我是左左， 我是右右， 我们在左右 iPlay 签唱会， 有好多礼物大放送。 到美国 ，Hello Hello， 韩国 I'm the happy yo， 日本锁口令吉娃，泰国的萨瓦迪卡。 7月24，台北金华城；7月31，高雄梦时代；8月7号，台中新时代购物中心；8月14，桃园大江购物中心。8月21，台南南纺梦时代， 等你呀！ 全世界都有办法，那你想要跟我去哪？啦啦啦啦，公带羽绒买货啦！合作又飞飞飞，出去办不想带。 左左右右超值一批，左右 iPlay 热卖中，特制版翠蓝酷萌小书包超值组，签唱会现场限量抢购，风华唱片 ，Solo Music。 大家好，我是许嵩。 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拘某篇香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飞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有爱。 1:23，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好啊， 嗨 嗨，你是？ 我是 小右， 哎、hey, 小右， 你要说什么？ 我没有，就是祝玛丽生日快乐，这样。 好哦， 感谢你。 然后就是最近也没发生什么事啦，就是。想说一个礼拜可以打一次跟你聊聊天。 呵， 心情平静的过每一天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嗯，没有 发生什么事就是平静的事。 哦，可是没发生什么事，就一直在家，当然不会发生什么事啊。 很难说啊，你走路也会踢到那个啊小指头啊，你开冰箱发现没东西吃。 好绝望。 对啊， 开冰箱发现没东西 吃。其实大家也是有很多会让人崩溃的事情。 绝望吗？我当然绝望了。 好的。 哦，我那个啦，我讲一下，我就是礼拜天有去录影。 录什么影？ 我去三立的那个那种唱歌节目。 你说综艺大热门哦？ 没有，是超级红人榜那种台语歌，带我妈去。 嗯嗯嗯嗯， 想说让她开心一点这样子。 那妈妈有开心吗？ 有啊，她听得很开心啊，可是我快睡着。 好哦。 嗯，就这样，没什么事了。 晚安哦。 晚安， 拜拜。嗨， 嗨，马克。 嗨嗨。 哎，马毅。 嘿。 哎，我是阳明山下智久。 怎么热？ 啊，好热。 现在吗？ 对啊，好热。因为我今天在外面跑了一天了。喂。 那要喝杯冰水吗？那我能怎么办呢、啊？那就是热嘛、 哦。连续三通哎、欸，我防御率真的很低耶、欸！我现在我要被 KO 了，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你去旁边补血好不好？ 哦，我受不了，我要那个重生区重生一下。 好了，没有了，因为我 就好好洗个凉一点的澡，然后你说在旁边外面晒了一天太阳。 没有，因为我们那天我们就有一个小案子，然后在拍，然后但是他是必须要四处到处去移动，然后找人拍这样。 那就赶快歇息吧，那么累。 也还好啦，然后我现在就是从刚刚听你们节目，从你在那个上海嘛。上海的内容听到很有睡意，就突然刚刚就有一阵惊醒这样。 啊， 很有睡意，你干嘛打电话呢？ 啊、 真奇怪， 你就顺着那个睡意睡着，不是很棒吗？ 奇怪， 可是我就没有，因为我刚刚在煎牛排，然后 谁 很有睡意的煎牛排，真奇怪， 就是还开直播在煎牛排，然后吃完了很饱，很有睡意，然后就刚突然就是一阵惊醒这样。 好啦，佑宗晚安喽。 哎、欸，为什么是抢本名？ 阳明山下智久晚安喽。 拜。 这样子我也要叫你们本名。 乖乖睡喽，哈。 拜 拜。HTJ 出爱症0223639955的青春点点点，嗨， 你 好， hey. 你是谁？ 我是，等我一下哦， hey. 我是很久不见的赖赖、 哦，没有很久不见啊， 我 没有很久，真的没有很久，我消失 了一个礼拜，我消失了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不就是七天吗 ？TG 我真受不了，TG 啊。 有什么可以压过 TG 的吗？ 没 TG 最大 TG 很同花顺了， 同花顺，同花顺， 同花顺的时候再来一个咯。 Oh my， 下一个是米奇了吧？我想下一个是不是米奇？ 那这样是凑成同花顺吗？ 哦、oh, ，笑牙齿白。 马克怎么了？ 怎么了？问你呀、啊。怎样？ 也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就晚安咯。 没什么事不要打嘛。 干嘛？哎、欸，你们不就是 calling 节目吗？还叫人不要打？ 也是，我错，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没有人打，然后就说没有人打电话进来，然后打电话进来要被骂。 都是你在讲。 是。 对啊， 对我错，对不起，对不起。当我说没有人打电话的时候，这些人不包括你们，可以吗？ 你 我讲的这么明白吗？ 你们是谁？你不一个一个列出来，谁知道？ 好啦，你这个礼拜怎么惹？ 什么？你不说没事就再见吗？ 我其实有事情要分享。 好，请说。 对啊，就是我上礼拜就是去参加一个编辑营，就是救国团的编辑营。 编辑什么？ 就是可以，它是算是4天3夜的营队，然后它没有收费，很贵，因为它有补助。四天三夜。 我的问题是，编辑是编辑什么？ 杂志。 哦。 就是你属于你自己，你们自己，就是他们会分小组，然后属于你们自己的那一小组的杂志。 嗯嗯嗯。 对。对，然后其实像我们这去年我有参加，然后今年也有参加，然后今年是在屏东。 嗯、 然后我去了之后才发现，其实屏东还蛮多很好玩的地方， 像是他们 有一条街是专门 for 就是文青，就是他们会有比较有特色的小店，然后 不要再跟我说特色小店了，哪些特色你说清楚， 就是可以在那边看书，然后很悠闲的坐在那边一个下午，然后虽然台北有很多，可是就是步调会比较快一点，那就是在那边就是很安静，然后慢慢的， 就店员都是竖榻这样子，特色小店。 对， 虽然那么一天的翻桌率可能是零咯，因为大家都不会换。好了，你模仿大家也看不到，根本没声音。 因为我还没发音啊，我的发声还没有，我的气还没有从喉咙上来。 然后就是屏东很热，就是 你刚刚说那一条街在哪吗？ 青岛街， 青岛街，好中国地方的名字啊。 然后还不错，然后就是他们的餐点都还不错吃，像他们有小店，就是全部都是有龙猫，就是龙猫的东西。 那你们那一组最后编出了什么杂志？ 嗯，我们个人介绍是比基尼辣妹跟 比基尼辣妹。 比基尼辣妹跟那个就是肌肉猛男在海边的 夏日特辑， 对，就是 那你们照片哪里来？ 照片就是比基尼辣妹跟猛男是我们自己用就是手绘插画，然后合人头上去。 假辣妹， 对，假辣妹， 有点愤怒哦。如果因为封面可能想看猛男跟辣妹，打开发现手绘， 可能可以把玛丽的头合上去也可以。 如果是对啊，手绘总比自己明明不是辣妹跟猛男自己拍来的好吧？ 应该问大家哪一个让你比较生气？如果你今天买了封面，就说这边有猛 自己拍会让我生气到爆表，高血压，血管破掉。 自己拍是拍自己，还是他自己去拍他认为的猛男跟？ 不是，就是自己的组员自己拍， 然后自己 key 上去， 也没有 key， 就是你们的脸， 然后跟手绘，然后 key 自己的脸上去。 我比较能接受手绘。 就是它至少是一个很 Q 版的画面， Q 版又让我愤怒了一些。 Q 版很不 OK 耶。 Q 版超愤怒、 啊。 有时候 Q 版真的是你也不 Q， 你凭什么叫？不是什么东西把它变圆形就是 Q 版？ 对呀、 啊，它不是圆形，就是一个人，就是我们画脖子，然后我们就把你的脸就是去背，然后贴上，就是 我知道贴上去是什么意思。 就是结合啊，就是把你的头直接放在那个你画的手绘的那个 身體。我知道。但是已经结束了。 对， 恭喜你，恭喜你。 对，重点是我觉得那个营队还蛮适合，就是点友参加，因为有些点友是国高中生去的，然后就是。还蛮好玩的，而且这样四天也才收1000块而已，然后包吃包喝包住。 可是你是一个大学生，你跟国中生一起讨论编一本杂志，你们不会落差很大吗？ 不会啊。 哇哦！ 真 的啊，对，就关于排版或设计或感觉是可以达到很和谐的平衡， 就是找一个主题，然后他们会细分，就很像一兼杂志社的感觉，谁是主编，然后有美编，然后也有写文案的，然后也有负责采访的。对， 听起来蛮容易出事的、啊，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还会有人去帮你上课。 我觉得你是一个心胸好宽广的女孩哦，你好棒。 对，然后我觉得他每年暑假都会有，所以我想说可以推荐给丁友参加。我不是工商服务，只是觉得是一个还蛮棒的活动，然后去那边可以认识到很多好朋友，所以就是想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找看看编辑，然后他们都有出现资讯，他们每年都会有，然后会去不同地方。对啊， 好哦，感谢你赖赖。 不会，因为这是救国团的活动，所以有补助，所以比较便宜一点。 好的， 好， 好，谢谢，晚安， 拜 拜，玛丽生日快乐， 谢谢你， 嗯，拜拜， 拜。 包让慕尼黑用喷漆渲染可模糊水槽，感受到色彩的好，不过问没有坐标，你的无诚意和我的思念同步升高，回家都好，成屋的清迈唯独白幕上了面罩，回味着尖沙咀黄金海岸那段，闻到了薄荷，尝到了夜色，都魂不守舍。想要你眼里的世界，每一幕不我的依赖，依赖，依赖。 正走在前往幸福的道路上，我不害怕，我是 Angela 张韶涵。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知道电影中多莉、尼莫、马林究竟是什么鱼吗？就带孩子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参加孩子世界海洋总动员活动，探索6000种海洋生物，吃喝玩乐，暑假两人成行，再免费招待一名儿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03-8123-966。 亲子音乐热销冠军，幸福的孩子爱唱歌制作团队打造全新中英文儿歌，超澎湃双 CD 组合，最棒的就是你！逢场音乐陪孩子一起找寻自信与梦想。 今年最值得期待的亲子音乐会，走吧，寻找最棒的自己。台中、台北、高雄、新竹，八月起全台好棒棒巡演，购票请洽博客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小军。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1:40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这边呢要呼唤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的徐同学、幻强同学。前一阵子才有一则新闻，然后就是说，就是有人在网络上面读什么，然后什么 真奶哦， 对对对， 淘机 会淹水还是不会淹水什么之类，他就要请多少瓶真奶什么之类的， 好像是1000杯是不是？ 对，然后其实1000杯真奶换算成钱的话是。 几万， 对，是上万块这样、然后可能就最后真的发生了他觉得不会发生的事情，那大家就说哦，那你说了你就是要付这样子、对，所以虽然你可能觉得就是你在 APP 上面留言说我、差1000怎么怎么，就是你觉得是开玩笑，但可能就是会有人认真，然后 你吗？ 我是没有啦，我只是想要提醒大家不要做，不要随便讲这些，因为我从小就 有被教， 被训斥，因为我很喜欢，就是小时候我爸妈跟我讲什么，说那我跟你赌啊，我跟你赌，然后我爸妈很害怕，就是他们赚的身家未来被我赌掉。 还好上礼拜你只输了一个亚幼而已。 对，我是真的非常非常热爱赌博的人，可是就是我会有那个 damage control， 我会有风险管理的。好，就算这个。要赌1000，下一通是不是米奇？这个我也觉得可能几率不在我身上。虽然我觉得不太可能是。但我不会赌这个。好，我只是想要告诉大家。 四分之一。 对，我只是想要告诉大家 不 要。不应该比四分之一远低啦、对啊，因为你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然后你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打得进来的。好，只是想要告诉大家不要随便在网络上面就说什么。 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对，不要一下就说要发一些超出你能力的祭品。然后如果你要就是做人一个很基本的，不就是说到做到吗？就是不要，就你们觉得、开玩笑，干嘛？干嘛那么认真啊？就是0223639955。嗨，你好。 哎，嗨，马克玛丽。 嗨，你是？ 我是 Vic。 Nick 吗 ？Vic。 Vic。 对， 开车的 Vic。 Yes。 嗨，你好。 哎，不好意思，让他失望了。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你干嘛？你在干嘛？ 喘吁吁， 你在干嘛？ 啊？ 你为什么打电话进来，然后一直喘气呀、 啊？哦，没有，可能我麦克风拿得比较近，然后有点感冒，最近。 麦克风拿得比较近，你现在没在开车哦？ 没有，就是我明天早上有个面试，所以今天想早点回家。 你要离开那个问奖生涯了、哦。 在考虑。 你问奖开多久啊？ 其实也没有很久 对啊，我记得短短的。 那你要做什么？你要面试什么工作？ 明天去应征个业务的工作啊。 什么产业？ 卖事务机的。 事务机？ 事务机？ 影印机没有事务机，是事务机， 不是事务机。 对啊，我想说、这个业务好特别啊。 没有你们的反应，我就知道你们听错。 我还想说是真的还是真空包装啊，像低基金那样。 对啊，我也在想是不是基金 没有没有没有，对啊。 好，所以是要去公司推广，然后请用我们家的事务机， 对啊， 请租我们家的事务机这样子。 对啊， 好。明天几点的面试呢？ 早上10点。 睡吧，孩子。 没有，其实是就是想要分享一下最近交女朋友。 交到了、 哦。对。 What？ 然后就有一点，好像有点被嫌弃工作的部分，所以 才要找新工作。 对啊， 他本人闲吗？ 与其说他本人闲，不如说他朋友们很闲，然后 影响到他。 对，然后他本来一直，他其实拒绝我蛮多次的。 对，然后可是就是最近这几天啊，终于独排众议，然后决定要在一起这样。 你们本来怎么认识的？ 他是我之前某一份工作，我离职以后，他才进公司的。 嗯， 对啊，因为公司会办一些活动，然后我跟公司讲说，如果有需要人的话，我还是可以去帮忙。 嗯， 对啊，然后所以后来才认识的。 然后你说的追求是你真的就是常常 line 他啊，或是约他出来那种吗？ 嘘寒问暖。 对啊，就每天都聊啊。 哇哦！ 但他对你是很热情吗？还是很礼貌性的回应？ 就是他也是聊很开啊，啊，所以我才觉得哎、欸，好像可以啊。但是一开始他有男朋友，啊，后来分手以后，我就一直觉得哎，机、欸、会来了， 嗯， 然后又聊了这么开心什么的，结果就，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有时候人在日本啊，然后干嘛，就真的工作也不太稳定啊，那他就没有接受我嘛， 嗯。 啊、可是他拒绝我完以后又还是欸好像又还是很好，然后我本来每次想说哎拒绝了要放弃了，结果他又很好，所以我又 叼住 了，我又对就叼住了，我就整个对有点离不开这样子啊。啊，后来我本来想说不行啊，再这样下去我真的会对就死在他手上这样子，太可怕了。 这么厉害。 对啊。 那你刚认识他的时候就知道他跟他男朋友处不好吗？ 嗯，对，那个时候处得不算太好。 嗯， 然后但我是没有透露什么啦，只是觉得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人也在日本，我在那个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顾民宿这样子。 嗯， 那所以就变成说哦反正他肯陪我聊天，那还不错嘛，那就聊聊欸，所以也没有多说什么。我只是觉得，欸，那个时候一开始也是觉得这女生不错而已啦，这样子。对啊，然后也是等到分手以后才觉得，欸，真的机会来了，就好像可以追求看看这样子。 我想知道你们每天聊什么？ 对，我真的很好奇。 对啊，你一开始没事你，你传一个讯息给他干嘛？就是你传什么给他？ 哦， 你在干嘛？ 看情况。就是但最近比较常是传在干嘛嘛。 不是，可是要一开始，因为在干嘛是已经蛮熟你才可以在干嘛。 对啊对啊，我说一开始的时候就可能要嘛可能有一些觉得有趣的连结丢看嘛。 嗯。 啊就会分享一下啊，不然的话就是说。 单身大使嫌弃哦，人家有趣分享给你耶。 不是有时候丢了连结压力很大，就想说。 哦，要怎么反应？是 要我交一个心得报告吗？还是、哦、然后如果你 不、啊，你可以回个哈哈就好了。 啊，如果明明就觉得不好笑嘞， 那就觉得 那就回不好笑 啊，对啊，这什么好无聊、啊， 不会很难相处吗？ 好无聊、 哦，不会啊，不会、啊，我觉得、就是、 当女生好快乐哦。 当女生很，我觉得回话很难、欸。 没有，我觉得男的不然女生丢一个连结给我，然后我就说这什么这很无聊，什么就不行吗？ 嗯。 我觉得可以吧，男女生应该都可以吧， 可以可以。 那如果回说哦，我觉得很有趣啦。 没有，如果只回一个哦，就会很杜烂这样子。 那怎么继续聊下去？ 没有啊，如果说他是看起来是正面反应的话，那当然就可以跟着这个就继续聊嘛。 所以这个女生基本上都给你一些正面反应。 是啊，啊如果说是负面反应的话，我就说哦是哦，那我。再去想一些别的啊，啊有时候他也会自己主动挑起一些话题啊， 嗯嗯嗯， 对啊，就譬如说，哎、欸，你有没有什么什么过啊？你有没有怎么样？你知不知道什么什么这样子啊？对啊， 有没有什么什么过？为什么听起来就很色啊？ 比如说，你有没有去过日本？你有没有出国玩过？你有没有在那边住过？你有没有吃过什么？ 對啊、马克、 哦是这么正经的、 哦，是这种的， 对，就这样这么单纯的，一开始嘛。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那后来呢？后来你说聊得很开，是真的就是不单纯的吗？ 也没有到那么不单纯啊。我就说，就是会可能会聊一些感情的想法、啊。 哦， 对啊，没有，真的没有那么不单纯。 好，所以。那他为什么突然，你有告白吗？他为什么突然要答应你了？ 嗯，一开始就是告白然后失败了。 哼， 然后后来，但是因为 失败以后，他又没有说就是很多女生很讨厌，就可能就关上门就再不联络嘛这样。那他就还有在联络，然后也是一样又每天聊。 等一下，什么叫关上门女生就很讨厌？ 不是，就是女生告完白以后，女生就觉得我再也不要看到你，然后我就不想再理你啦。 哦，对啊。嗯，对啊，那我就觉得说那个，哎，好像就是他又还是这样跟你聊，嗯，然后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暂时就先就也不要再讲这个事情，然后就继续聊，然后聊一阵，可能就是因为也会约出来嘛，嗯，约出来，然后你就发现，哎，好像互动还是很好啊，然后甚至有哎有些自己碰触好像不会排斥啊干嘛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好像又有机会了，嗯，然后你又想再冲一发，然后哎又被拒绝这样。 那前 大概对吧、啊？大概拒绝我想两三次吧。 那拒绝的说法都是什么？ 现在还不行， 啊对啊， 还没准备好， 对啊，没有、啊，就是那种你就会觉得他的拒绝好像又给你一线希望，因为他就没有说死， 这才是真正厉害的人吧。 所以最近这一次是怎样？你又冲一发，然后他就说嗯好啊这样子。 嗯，没有，就是然后最近就是这次就是因为最近又是又开始相处很好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他怪怪的。嗯，结果后来就是前几天上礼拜，然后他就有打电话来，嗯，然后就是反正就我们就整讲聊一聊。然后我就说，哎，那你就是有点晚，你要睡了齁，嗯，然后就说对，要睡了。然后隔没多久又在打来，嗯，然后发现在哭，嗯，然后就不知道在哭什么，然后讲半天也都没有说，就一直哭，就哭完，然后啊，我也不能怎么办，我就只能安慰他嘛，嗯，啊，但是 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要怎么安慰？ 啊，我就说你没事吧，不要哭啊之类的、啊嗯，这样子啊，嗯嗯、对啊、嗯，啊，或者说、嗯、有需要我过去吗？还是说哦、嗯，对啊，还是说我可以帮你什么吗？ 送你啊！ 不是啊，我真的不明白那个状况到底要怎么办、啊。 为什么要打断人家美好的故事嘛？ 没有，就是你真的不知道干嘛，你也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办到什么啊。后来最后他真的有说，就是可不可以陪他这样睡着就好？嗯，这样。对啊，那所以后来就电话都没挂嘛，然后就睡啊。大家又隔两天，又打又哭，然后就说：“哎、欸，怎么了、啊？”对啊，然后就说：“嗯，就是跟我有关这样子。 哦” 我不是，我就直接问他说：“你心情不好是跟我有关吗？”他本来说：“嗯，一点点。”我说：“只有一点点嘛。”然后就说：“嗯，那再加一点点。”那基本上我就知道他一定又在烦，就是可能因为我自己知道说，好，我的公司又再起嘛，哈，对啊，那他可能又开始又在觉得说，是不是又要拒绝我还是怎么样嘛，哈，那我就觉得说，哦，又要到这个地步了，那难道我又要再被拒绝一次，然后又再轮回一次嘛？我觉得这太痛苦啊。然后我就直接就问他说，那是不是以后不要再见面了？对啊，那结果后来他就说他要再想一想嘛，干嘛的？隔天，本来就是他上班，可能要去上班的时候也会早安啊，打招呼啊，然后上班的途中发生什么事会跟我讲啊。嗯，然后。那天就是一直到下午的时候，他还问说：“哦，我有没有空啊？觉得还是碰个面比较好。” 所以他主动告白了。 没有，他没有告白啊。他 主动说， 只是叫我，就是找我出来讲一讲嘛。 讲什么啊？ 后来就是聊聊说，就是因为之前就有讲说，可能为什么不行嘛？一方面可能我工作比较不稳定嘛，然后二方面他说有一些什么价值观，他觉得不太一样啊，然后会担心啊什么的。那后来就变成说，我就在跟他讲， 你可以不用进广告吗？ 不行啊，你可以快一点吗？你可以快一点吗？ 哦、好，那反正就是，我就跟他把我们那个这个价值观的部分，我就问他说到底什么事情，他讲完以后还是没有答应，再隔一天，